Accept My Love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Adele。在这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在今天的北京呢，一大早感觉到这个天气有点阴沉哈、啊， 嗯， 好像是快要下雪的那个意思。 哎，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哎，空气质量好像还可以，但就是天气有点阴沉沉的。 对啊，所以阴沉的话，就不妨真的痛快的下场雪吧。 下雪也好也好哈、啊，但今天好像是四九的第一天。 嗯。所以这个这种寒冷已经感觉到了。 嗯， 如果在这几天还是光腿的朋友，我佩服你们。 战士，真的，就连你这样有抗冻基因的人都已经穿上秋裤了。 对，我不是战士，我向他们致敬。 对。音乐随心听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都可以找到我们。 是的，一个小时当中呢，今天还是来听一些非常好听的，然后我们可以边听着歌去聊一些或者你想要说些什么的这些话题吧。 嗯，没错。 就在上面的这两个地方来找到我们。然后刚刚我们听到这个 Adele 的歌曲，也算是他的一首新歌了。 嗯， 是在去年的2016八月份来发行，而且还获得了 MTV。音乐录影带奖最佳视觉效果， 哎，没错。那目前呢，全英音乐奖好像也正在提名当中，还没有揭晓。 嗯， 这年呢，Adele也是再次入围了，不知道这次是会花落谁家呀、啊？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种不用太费劲就能搂一两个奖项吧， 应该是这样。 嗯，这首歌的 MTV 刚刚说到他获奖啊，其实那个 MTV 的效果只有他一个人， 嗯， 就是站在中间不停的在旋转他那个大裙子花裙子， 嗯。也是不一样，有一些变化， 嗯， 包括之前的一些专辑，嗯， 对。那再看看下面的这一首啊，它是陈奕迅在林夕来写词，他来演唱的。我估计不用我们过多的去介绍了，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去唱。 嗯，没错，这首来自 Eason 的歌。 我以为要是唱。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贴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的 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淋雨。 收音机旁的各位，不知道会不会唱这首 K 歌之王。 每次在 KTV 当中都有男生去点唱这首歌，总觉得唱的时候有一点点苦情的味道哈。 哎呀，Eason很多歌你要是很安静去唱的话，就一定会有那种代入感嘛。 而且你会觉得可能唱歌的这个人他也一定要有一些生活的经历，包括情感的经历，才可以去唱出这个歌中当中那种苦涩的味道。 对，唱别人的歌但是是自己的故事啊。那我们就来换一种风格吧。下面的这首歌呢，一定不是那种苦情歌了，因为它是来自于 Kobe Kelly， 是1985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但是同时她还是一个演员。在2007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一首单曲《Bubbly》成名了。我基本上我觉得她的风格就是定位在了那种有一些阳光啊，就像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的海滩那样的一种。阳光灿烂， 想到那里就觉得阳光灿烂。 Try， 戈比凯莉。 Put your makeup on,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you don't have to give it all away, you just have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single thing, you don't have to try, try, try, try.Shopping on at the mall, max your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hoose, buy it all,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Wait a second, why should you care what they think of you when you're all alone by yourself? Do you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makeup off, let your hair down, take a breath, look into the mirror at yourself. Don't you like you? 'Cause I like you. This is 音乐随心听。 我要飞是来自于飞儿乐团，不知道在十年前呢有没有在 KTV 当中挑战过这首歌。 嗯，十年前的话是2006年啊，那肯定啊，那个时间，对，那个时间应该都是 Lady 啊，包括我们的爱啊什么都已经在 KTV 霸屏了吧。 对啊，还有就是必点的哈，除了飞儿乐团，还有就是什么孙燕姿啊， 对， 梁静茹啊， SHE 啊， 对对对对对，中国话 肯定有肯定有。就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把思绪拉回了十年前哈。 是的， 那个时候的飞儿乐队应该是正当红的时期。 嗯， 而且那会儿 非常喜欢他们乐队，因为非常有激情。 对，那个时候的港台音乐确实很鼎盛的时期。 嗯， 不过在现在看一看呢，有很多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歌曲呢，会出自于一些影视剧当中。 嗯，对，会有这样的，因为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新歌的发布，都是和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这种手游啊这种的互动捆在一起的， 对， 或者是主题曲、推广曲这样的， 嗯嗯，可能这样的一种轮番的哈，去轰炸你的耳朵和眼睛的时候，你会更多的去接触到它，听到它， 会更有记忆点吧， 嗯，是的。那音乐随心听，今天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出自于这个影视剧的《池塘的 翻唱皇后》 堂主之一啊，她就是张靓颖， 对， 这首歌也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专辑《Update》当中的一首。 对，其实这首歌的时候张靓颖还没有承包什么影视剧的主题曲， 嗯， 她最多当时也就唱了一个《画心》而已， 但是我觉得这首基本上又可以套用在很多的那些情感剧当中。 哎，没错，而且非常的，应该说很多人都很熟悉，可以跟着哼唱起来的， 那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再次邂逅，你变得那么瘦，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人群中再次邂逅，你变得那么瘦，眼神在你的眼眸，我们说好一起细水长流，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又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我们说好下个永恒里面再碰头，爱情会

就很有意思的《脸红的青春期》带来的《给你宇宙》。 嗯，其实也是最近大热的韩剧《鬼怪》的一个插曲。 哎，看出来了，我看着你跟着音乐就是那种点 头 啊陶醉啊，就是不一样。 我说句实在的话，你现在真的没有被周边的朋友被这部剧刷屏吗？ 啊，我被周边的朋友包围了，就是每天都在说这部剧。 嗯、 早上刚刚上楼，你知道我们有几个同事哈、啊，那天你也在吧？ 嗯、对。 然后就在说啊，那个剧情怎么怎么样？ 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女主角，怎么可以有人来跟我抢咖位？ 你们千万不要争起来。 哎，这也是很醉啊。但其实就是一部非常现象级的这样一部剧、 嗯， 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包括很多人都在关注。在关注剧情发展啊、 嗯、 什么样。 嗯，但是我可能最近真的是没有那种看剧的很投入的状态啊。 嗯，看剧也需要时间的嘛。 嗯，对呀，那可不嘛。 所以你是很忙嘛？ 很忙啊，忙 着偷偷忙什么？ 忙着回家擦地呀、啊。 哎呀，不多说了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 我是阿丽。 嗯， 今天呢是1月17号星期二，那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依然还来听一些好歌。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个跨界的组合， 哎， 因为他是谭维维和吹单簧管的王涛， 哎， 也就是刘璇。我刚在想什么，刘璇的老公。 哦、嗯、啊、还有这层关系啊？ 不知道吗？ 我当时没有关注这个 啊。他们两个人谈恋爱很多年，结婚，而且王涛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嘛，单簧管的教授了，现在 原来这样。我说你怎么会这么熟悉？嗯， 八卦新闻掌握的比较到位。两个人一起来合作了这首《往日》， 嗯，来听听吧。 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人啊，挂在脸上的笑啊，多大

还好。 哎，你刚刚不是问我一个问题吗？ 嗯， 就如果在吃饭和睡觉之间一定要二选一的话， 对，选什么？ 我觉得不要做这种两难的决定 啊，这就是你的答案啊。 对， 考虑了这么久。 哎，全世界失眠这首歌之前是由陈奕迅来演唱的， 嗯， 后来是范玮琪翻唱。 对，说这个年份啊，离现在真的是太久远了，感觉。 哎， 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这首歌曲，当然也又是由林夕来填词，陈伟来谱曲的。 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着这首歌睡不着觉。 特别喜欢睡不着觉啊。 就是全世界失眠这首歌，你很难听着它去入眠，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会想到很多的事情吧。 对， 如果在你睡不着的时候， 嗯，睡不着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这个一整天过完了这一整天，然后你躺在那儿， 嗯， 静静的去安静下来想一想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梳理一下哈， 嗯， 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来点恰当的音乐的话，会很好的烘托你当时的心情。 对，比如刚刚这首歌哈， 嗯， 其实每个人应该会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后，给自己大概哪怕3分钟5分钟也好，这样一刻可以去安静思考的空间。 嗯，是的， 嗯， 我都想推荐一个公众号了。 你推荐那个公众号是不是我比较熟悉呢？ 嗯，我觉得你特别的熟悉。 哦，是吗？ 对， 先把广告费打过来。 你要代收钱了。 嗯， 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状态，因为我昨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就反复的在听一段音乐，我觉得我自己需要被治愈一下。 嗯，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需要有那样的一个时间，舒缓的音乐来让自己去轻松减压。 对， 嗯， 那阿主播呢最近开了一个公众微信号，如果想要这个公众微信号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这个留言一下。 这样啊，太坏了。 然后我会根据你们留言和阿主播索取一下广告费用。 好吧好吧，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下面这首歌呢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感。 嗯， 它是曾经特别火的那一部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 爱是好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的爱，就是在电视剧《流星花园》当中的那首片尾。 嗯， 当时听这首歌的话，一定会想到那个 F 四，嗯， 对， 各种 这几个人：道明寺、花泽类、西门美作。哎，我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竟然记得清楚，我跟你说，我竟然没看过这部剧。 哎，你没看过的剧还在少数吗？ 嗯，其实我后来有追过几部剧，也算是比较大热的。但高中的时候这部剧太火了，我就是就像现在的这个鬼怪一样，所有身边人都在跟我说。当时我就觉得，那也 我要追求小众，我要追求独特。你们都看的，我就一定不看。 我没机会看，那时候我住校啊，我真的没有机会看。 哦，是因为客观原因是吧？并不是主观原因， 也许吧。 哎，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一部偶像剧或者是一部这样的一个剧集吧，它会在某一个时代刻上这个烙印，让我们回想起的那段时光的时候，不单单想到这部剧本身，还想到的是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 对呀，就是当时的自己。 嗯， 下面的这一位呢，他的歌曲应该是伴随了很多人的成长了。 嗯，非常有时代烙印。 对啊，在80、90后，基本上上学的时候听的都是他的歌。 嗯， 而且呢，他的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样口齿不清、唱歌都含糊不清的人怎么火呢？ 而且断句非常奇怪。 嗯， 你会觉得他的断句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 你发现了追求小众的好处了吧？ 啊，就是独特嘛。 就是，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 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 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看下时间要送上今天歌曲的最后一首了。 没错，其实这次我们也是完成了这个在小马房村的一个春晚。 嗯， 当时看到很多人就是年龄稍微偏大，但还是非常有精气神的在台上去表演， 对， 是很感触的， 所以让我们会觉得这个他们都非常热爱生活。 嗯， 不管是在哪个年龄阶段，都不要放弃去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对， 嗯，就送上最后的这一首《当你老了》， 也结束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感谢大家的陪伴。 明天中午十一点，我们相遇在音乐当中吧， 拜拜喽。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北京时间12点整。